老身坊好久没来了，给大家是带来了真正的实惠。 嗯、 你们这个一个35克的参在市场得什么价格？ 在我们的专柜当中，价格是近百元的。 一百块钱吧，那近百元就算一百块钱一头。 咱算个整数，一百块钱一头。 一百块钱一头、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首先我们给大家直接是30头， 没错， 也就是30根海参。30根海参组合呢，这3000块钱， 嗯， 对吧？3000块钱，正常的市场呢，差不多的行情啊、 嗯、 啊，有的商场不同渠道，它略有波动，但不会特别大，因为同一个品牌嘛。 嗯， 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是让大家1680块钱， 没错， 1680块钱可以吃到，基本算一个 5.5 折到5折的价格， 没错， 比市场当中 对 30头、嗯、啊1680块钱，也就是55块钱左右一头， 没错。但是今天我必须要打断一下、嗯、不好意思啊，我必须要给大家打断一下，因为今天呢也是很久不见， 嗯， 也是作为一个致歉， 对， 同时也是到时候了，这个天气正好是吃海参的季节， 正要滋补的季节来了， 所以我们决定刚才的30头给大家做到翻倍。 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嗯、今天所有听到节目的朋友是额外真的您捡到了、嗯、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组合翻倍， 嗯， 本身已经打了 5.5 折， 是 在 5.5 折的基础上，我不是说给你降多少钱、 哦、 因为这个价格差不多了， 对， 大家都能接受得了了、 嗯、 但是我给你把整个的组合翻倍， 嗯， 一模一样的35克的这样的参，我今天不是30头、 嗯、 我加10头加10头再加10头，一共再加30头变成了60头、嗯、 没错， 20多块钱平均这么一头是35克的大参呢、啊 嗯、 您就可以吃到了， 对， 这是今天给大家的惊喜的组合， 没错， 所以1680块钱35克的参您直接可以吃，您可以直接联系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啊、嗯、电话400015， 等一下等一下，我今天在节目现场当中我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嗯、 就是其实在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到达我们节目现场的时候、 嗯、 到达我们整个的这个天然牧场的时候、 嗯、 跟我们说的签订的组合也是30，然后我送30，一共是60头， 对 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问题就是如果这一波也就是几档节目下来的话，我有一个致歉的问题、嗯、就是说现在我们备货骤然的下降了， 是的是的， 因为天气越来越冷了，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工作人员下去捞的话、哦、确实有点困难了、 嗯、 所以我决定的是在现场给大家作为一个补偿，而且年底肯定您有送人的需求、 哦、 所以给大家做到 额外加送， 额外的加送带给大家。 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跟老身坊直接去我们现场考察的时候、嗯、就是定下来我们给大家60头的组合，比你们市场价5折之后，然后再送多送一组，这 是 很丰富， 就已经非常丰富 了、 嗯、没有超过这样的组合的时候 你要再送， 今天我直接再送给大家，刚才主商品是多少，30头， 对吧，30头，对， 直接我再翻倍，我再翻倍再送30头， 你直接送30头， 对，之前30头主商品我送30头是60头， 嗯， 而现在年底对它的需求量也大，但是老身坊的致歉就是可能撑不到你在过年， 因为 包括春节的时候需求，对，所以说嗯、产量包括整个人工下去捞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所以我再送30头， 再加一模一样的吗， 提前把这30头送给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的35克， 一模一样35克左右， 10个送15个顶天了，直接再送30， 对， 那也就是说1620块钱我们拿走了90头， 对， 我的天哪， 嗯， 90头， 是， 那90头平均下来， 嗯， 一头才10块钱出头， 十， 这可是35克底波闪养正宗的辽刺参，是大辽刺参啊、 嗯！ 赶紧打电话400015-5151。 主持人，等一下啊，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我必须要打断一下，嗯、因为你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到我们的老身坊这个天然牧场的时候，会发现海洋牧场的时候会发现有那种， 因为我们跟着去采了， 十头里边能看到一头特别大个的， 哦、对对对， 你 看 记得吗？特别诱人那种的，七八十克的、 嗯， 然后差不多整个手掌都要占满的那种感觉。 但是真的，你说是，那一船当中可能看的也不多， 对吧？所以我说能看到10头35克的，未必看到一头70-80克的， 七八十克的 、嗯，想象一下是它两倍那么大个头的，今天我。不光让你们在我们的天然的海洋牧场看到、 嗯、 我要让所有今天能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要见识一下，所以今天只要成功订购我们老身坊90头的组合1680，是吗、嗯、我再送一头爷爷参，而且在我们的嘴里边，在我们大人那海参都跟祖宗级别的了， 对，爷爷参基本就是50克左右， 对， 你要祖宗参是吧， 对， 当时你们还说叫祖宗， 七八十克了， 七八十克， 对， 七八十克的一头祖宗参、 嗯、 这是直接海参干海，就是我们说直接是已经计时了做好了之后的， 嗯， 达到了80克七八十克的祖宗参、 嗯嗯、

1086108，就说啊，我经常和老婆逛超市，红枣的价格很透明，今天正宗阿克苏红枣才39.8，不敢相信。 别怀疑，39.8保证您买到的是正宗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本次活动电台同步播出，为了保证品质，采购部工作人员亲赴新疆与农产果园签署合作协议，严把质量关，并且简化包装，底价直供。但是活动仅此一天，错过就没有了。现在您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原本的490元一箱，直接享受四折199元，划下来每袋每斤就是39.8。普通红枣的价格，吃到有着5300小时的充沛日照，有着天山雪水灌溉，有着昼夜近20度的温差，有着得天独厚的北纬37度富余的甜的2017最新采摘的新疆阿克苏大红枣。 是的啊，带回家熬粥、炖汤、泡茶、泡酒、打豆浆，或者是放在办公室，饿了馋了当零食吃。俗话不是说嘛，一天三颗枣，一生不闲老。仅此一天的活动，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5968-00329788的朋友都是订购了两组时代，说时代枣子不算多，反正便宜，多买点。 没错，这样的价格活动全年只有一次，全国一共到货10000斤，错过今天就没有推荐了。所以说大家听到赶紧来下订单，可以问问家人朋友，因为确实本次优惠错过了，那真的很遗憾呐。4007106108，4007106108，好，热线才开通，手机尾号0177的朋友就订了两组，说去年前年都买过我们的阿克苏枣，爸爸都说是吃过的红枣当中最好吃的，今年到现在才等到。 好货不怕等，今年的枣呢，由于产量、运输、天气等等原因是比较迟到，但是枣子的品质您放心，个顶个的都是好枣。阿克苏独特的地理环境，当地被授予瓜果之乡、塞外江南的美誉。要是去那边旅游啊，品尝到的特产都会让我们流连忘返。 是， 今天我们把当地最好的枣子带到您的身边，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市场零售价98一袋，现在199，直接带走一箱5袋。再次强调啊，每位听众最多订购两组。看到现在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是6672-0584、9963-0741的朋友啊，都是订购的两组。 年底到了，红枣畅销太正常了，送礼需要，家里食用都需要，超市里的普通红枣都会卖断货，更何况是阿克苏的大红枣，更何况是阿克苏2017年的最新枣，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把握住，打进电话，缩短时间，留下信息，3天送货到府，4007106108，4007106108。这边看到5466的朋友说，我每年都要吃几箱红枣，每天都吃，正宗的阿克苏枣就是不一样。8476的朋友说，元旦回家带一箱给老妈，带一箱给大姑，生命里最亲的两个人，送他们甜甜蜜蜜的大红枣。6479的朋友说，电话好难打，打了3遍才通，订购5组，和办公室姐妹团购的。 5120的朋友说啊，老婆爱吃红枣，孩子也爱吃，买几箱。0081的朋友说啊，过年过节红枣肯定少不了。还有好多信息啊，来不及播报了，此刻128位朋友成功打进热线， 恭喜。 4007106108，4007106108，199元，5袋新疆阿克苏2017年的新枣，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 不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记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 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谈一个小话题，是有人怕人畏寒，那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气温低使得血管收缩，身体活动又少，如果人体内的气血不足，血液循环不良，体内的热量不能够循环到达我们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那么这个很容易引起手脚啊冰凉畏寒。天气人或者是待在温度比较低的地方，会让血行的速度啊减缓，血流量减少，手脚呢就会感到啊冰凉。所以说我们要在冷的地方的话，首先是你感觉到手跟脚啊就凉了。那么天气过冷呢，脚趾、那么膝盖、肩膀和手指这些部位啊，它是因为啊运动比较多的一个关节区，因为啊脂肪、血管啊这种地方相对的比较少，这样的话呢热度容易散发，保暖的措施不够的话呀，身体自然就会呀怕冷的，出现手脚啊冰凉。手脚冰凉的原因啊就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一个环境上的，那么由于天气寒冷出现手脚冰凉，那么需要啊身体啊保暖，那么这是一个环境上的这个原因造成手脚冰凉。另外呢还有一些生理上的原因，生理上的原因呢，首先是咱们体内的激素发生了变化了，比如像甲状腺的这个激素发生变化，这个激素变化的话，某些激素的水平啊变化会导致皮下的血管收缩和血流量减少，那么皮下的血管收缩血流量减少，那咱们血液循环呢不能那么通畅的话，那么手跟脚必然是表现出来这种地方啊首先出现了寒冷。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说是生理上的原因呢，是体内缺铁，对寒冷耐受力低的人 血液中间的铁元素含量呢不足，血红素啊比较少，影响了血液的携带氧的能力，所以呢导致组织能量代谢就发生障碍，产生了热量不足，人呢就会啊畏寒，就怕冷了，那是因为体内缺铁。第三个原因呢是心功能呢减退，血液是由心脏啊发出来的，给泵出来心脏，那么携带氧气氧啊到全身啊各个部位，糖呢也经过氧化以后呢才能够产生热能，一旦咱们的心脏的功能减退，影响到血液运输，那么造成手脚冰凉，心脏衰弱会导致身体啊末梢的部位血液供应啊大幅度的减少，使得末梢的温度啊就降低，所以说咱们刚才谈到的一个激素的体内的变化，一个缺铁，还有一个心脏功能的减退，都可以造成呢我们手脚冰凉。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血管的疾病，比如说有人得了医学上呢叫做雷诺氏病的这种病，就是手指啊脚趾啊皮肤啊因为寒冷或者情绪的改变而顺序的出现对称性的苍白发紫潮红，遇到这个温暖以后呢又可以缓解的，这些肢端动脉阵发性的痉挛，交感神经功能呢亢进，所以早期血管组织正常，反复出现痉挛以后，可以进展为动脉内膜增厚的积层肥大，血栓形成，血液受阻，部分可以发生了肢端的溃疡，偶尔还可以出现坏疽。所以说如果血管疾病比如像医学上出现了叫做雷诺氏病的这些症状的话，那么咱们也可以表现出来的就是因为啊造成了我们血液循环系统的正常的流畅以后，血液受阻，可以发生肢端的溃疡，而且还可能有坏疽。那么这种状况的话，那么也就是血管疾病造成手脚冰凉。另外呢还可以出现大动脉炎、血栓闭塞性脉管炎，会影响人体末梢的部位的供血，就是一个供血供氧不足了以后，就血管方面的疾病就造成了我们手脚冰凉。第五个咱们还要专门说到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皮肤的这些部位血液循环减慢，产热不足，对冷的反应那当然就更敏感，怕人畏寒，从生活上啊咱们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调整。首先呢越是这个手脚怕冷的咱们一些人呢要注意保暖，增加呢咱们穿的衣服，注意末梢部位的保暖，脚腿脚要保暖，下肢要保暖，全身呢才能够感觉到暖和。另外呢还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运动是有利于加快新陈代谢和血液循环的，加快体内热量的释放的，饮食调理，多喝一些温开水啊，吃按时的这个进餐呢，营养均衡啊，注意基本的一些常量元素，微量元素的摄入，维生素的摄入，保证身体啊有足够的燃料来产生这个热量，维持我们正常的体温。所以说呢有一些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可以扩张我们末梢的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系统，那么可以呢促使我们正常的新陈代谢的维持，这也可以改善我们手脚冰凉。当然了具体的那么你要是针对个别的出现呢这个手脚冰凉啊，你还可以甚至啊就是咱们用一些温水啊泡一泡手啊泡一泡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还可以避免的造成局部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手脚冰凉。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以下是广告时间。 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咱们自古至今啊，中国人呢、啊、就对灵芝啊有一种特别的好感，把它视为上品。灵芝的药食同源，咱们都知道，灵芝对于人体呢是一个双向的这个调节。那么这个时候呢，通过灵芝的有效成分在您体内的调节的话呀，哎，咱们各个组织器官呢，供血供氧充足了，哎，组织器官的功能表现出来正常了，就可以避免一些呢，我们现在表现出来的，不管你是环境因素造成的，这个手脚冰凉啊，或者是由于啊咱们生理上的原因造成的手脚冰凉啊，咱们就可以改善改善。灵芝可以补气安神、止咳平喘，适用于体质虚弱、气血不足、神疲倦怠、气短乏力、心脾两虚、血不养心所造成的心神不宁、心悸、失眠、多梦、健忘、肺虚气弱、咳喘不一。所以说这些情况都是咱们祖先早就在好几千年以前呢就得到的一个结论。历代的医典都是把灵芝归为与上上品的，它的排位就是排在人参之前。《本草纲目》上头记着，灵芝可以明目补肝气、安神、益精、益心气、益脾气、益肺气、益肾气，可以通过灵芝整体的对我们体内啊调节益肝气、益胃气，还可以呢利关节啊、利尿啊、养颜美容啊等等方面。那么现在的医学呢，对灵芝呢有很多的专家是一辈子都是在几十年在对于灵芝的科研。灵芝主要呢是咱们含有啊60多种的有效成分，氨基酸呢、多肽啊、蛋白质啊，还有啊这个多糖啊、麦角甾醇啊、三萜类啊、香头金柑呐、挥发油啊、硬脂酸呐、这些B 族维生素啊，以及常量元素、微量元素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60多种的有效成分如果进入到体内的话，那么给我们的组织器官呢都是起一个整体调理、局部改善的作用。灵芝有扶正固稳的作用，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灵芝还可以起双向的调节，调节我们人体啊功能可以达到平衡，调动我们机体内部的活力，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免疫系统功能，促进内脏或器官功能的正常，使得人体呢达到一个内环境的平衡。所以呢，不管您是要预防一些疾病，或者呢要提高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功能，年老了体弱了，咱们免疫系统功能啊下降啊，咱们 90% 以上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都是因为自身免疫系统功能不是处在正常的情况下造成的。而灵芝呢可以啊使得我们体内的内关经平衡，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防止一些不必要的一些疾病呢在你身上的出现。另外呢，对于病后的体质的康复还是非常有利的，既可以去预防，又可以帮助你呢这个体质的康复。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体的健康状况呢会得到一些改善。灵芝多糖呢，它是啊这个在体内啊起一个广泛的生物学的活性，促进机体的免疫力，增强我们机体的内缺氧的能力，可以呢对于体内呢各个组织器官呢 就是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使得免疫系统功能正常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体内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是形成一个网络，在这个基础上，又对于我们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泌尿系统、骨骼系统整体起一个调节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通过这个有效的成分的一个调节，那么我们呢这个起到一个体内啊整体的内环境就得到一个改善。当然灵芝的三萜类物质就叫灵芝酸，灵芝酸呢可以起到一个镇静安神、止痛降压的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一个双向的调节。那么灵芝呢还可以呢扩张我们的体内的冠状动脉，还可以呢增加冠脉的血流量，改善心肌微循环的状况，那么可以帮助心肌啊氧和能量的供给，对于心肌啊缺血缺氧的状况就可以起到一个调节的作用。灵芝可以对于血压、血脂、血糖、血粘度、动脉硬化状况就起到一个改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可以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金鸡报捷去，玉狗迎春来，仙牌灵芝集团将于1月12号到1月21号隆重开展迎新春超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产品再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2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的礼品和健康台历赠送。详情可拨打电话6618-2780-6618-9762。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